说话。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说到光良哈，这也是一个跟我们昨天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提到的这个王文清一样，算是一个相当沉重的这样的隐身宅男之一哈，从来不是就是很少这个与人见面，但是呢光良还是要比王文清好很多了哈。那最近呢，也就是这个月刚刚推出了一首新歌，叫做阿比安吉。那么这四个字呢是游戏当中的语言，啥意思呢？就是再会撒尤那拉，就这意思。那么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呢，光良好像是一个比较遥远的名字，是吧？因为现在呢也是很少能够听到他的消息。那么上一次发专辑呢还是在半年前，是2017年的11月份，那专辑的名字呢叫做《九种使用孤独的正确方式》，而且呢只有六首歌曲。那么在这之前呢，基本上都是两年左右他会发一张专辑，而他本身呢，刚才我们也说了，他是一个宅男，那么除了工作之外呢，不爱出门，就喜欢待在家里，所以说呢，也没啥新闻可以给大家提供。所以说呢，他的名字一提起来之后呢，还会给大家一种这样阔别已久的感觉。那么今天我们的歌坛新闻录板块就来跟各位聊的是唱情歌的宅男光良。欢迎各位呢，也是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聊一聊印象最深的关于光良的是哪一首歌呢？那因为什么事情，或者说是哪句歌词啊，让他的这首歌给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呢？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阳光洒在脸上的轮廓，旧书桌照片泛黄斑驳，昔日朋友渐行渐远难重逢，闭上眼心跳还为谁激动，曾经分隔在世界各角落，跨越困难重重，只为一起跑遍沙漠绿洲。没有互道别，不见影踪，少年独自追梦，还记得吗？阿比安吉是当初的问候，春夏秋冬我还在这里默默等候，别让现实枷锁忘记感动，不怕海市蜃楼化为泡沫，用这不眠不休之 孙小果的小宇宙说，又是一段美好时光，我们的故事里满满的都是光良的音乐，回忆里的疯狂，专属的约定，谢谢你让我依然相信童话，相信不放弃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想要实现的梦想，想要见的人，因为说过了再见一定会再见。 不见影踪，少年独自追梦，还记得吗？阿比安吉是当初的问候，春夏秋冬我还在这里默默等候，别让现实枷锁忘记 阿比安吉来自光良的演绎，很多人的接触音乐都是这样的无心插柳的状态，光良也是如此。当时呢，光良只有10岁，家里呢有一个妹妹，妹妹呢特别喜欢钢琴。那么得到家人的许可之后呢，他就参加了一个培训班。不过呢，他妹妹的性格呢相对比较内向，不太善于交流，也很害怕自己一个人呢去学钢琴。那为了打消妹妹的这样的害怕的心理呢，哥哥就跟他一起报名了，有点像书童负责陪读是吧。没想到学了一阵之后呢，光良比他妹妹表现出了更加强大的音乐天赋。在他中学的时候呢，他就已经能够自己创作歌曲了。一起来分享非常经典的来自光良的歌《童话》。燕君医生说，光良的《童话》和《第一次》记忆里清新脱俗的音符，可能歌曲呢有些早，但是真的是经典完美的时光。 童话里都是骗人的，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也许你不会懂，从你说爱我以后，我的天空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我要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 童话来自光良。中学毕业之后呢，光良离开了家，一个人来到了吉隆坡念书。因为之前呢，他没有这样长时间离开家的这样的经历，所以说来到陌生的环境里呢很不适应，总是觉得很孤单嘛，没有人这样可以聊天啊谈心啊等等。那为了打消这样的感觉呢，他就主动去参加一些社交活动，和喜欢音乐的年轻人呢一起聊天。有一次呢，他参加一个活动，然后唱了一首周华健的歌叫我是真的付出我的爱啊。唱完之后呢，只见有一个人大老远跑过来就问，喂，这首歌名字叫什么，出处是哪里。当时光良呢就懵了，他怎么也不会想到眼前这个向自己提问的人后来不仅成了自己的好朋友，还和自己一起组建了无印良品组合。没错，这个人就是品冠。一起来分享无印良品组合的歌《 掌心。 你手中的感情线是不肯泄露的天机，那也许是我一生不能去的禁区。我到底在不在你掌心，还是只在梦境中扎营，在茫茫的天和地寻觅一场未知的感情。爱上你是不是天生的宿命，深夜里梦里总都是你倩影，而心痛是你给我的无情毒气。摊开你的掌心，让我看看你玄之又玄的秘密，看看里面是不是真的有我有你。摊开你的掌心，握紧我的爱情，不要如此用力，这样会我痛过碎我的心，也割破你的掌你的心。 Graceful 说对光良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一首《童话》了。当时呢我还在上学，虽然说同一时期优秀的作品还有很多，但是呢这首歌才是最火的，几乎班里每一个人都会唱。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歌曲好听，歌词浪漫，而且唱起来没啥难度。 手中的感情线是不肯泄露的天机，那也许是我一生不能去的禁区。我到底在不在你掌心，还是只在梦境中扎营，在茫茫的天和地寻觅一场未知的感情。爱上你是不是天生的宿命，深夜里梦里总都是你倩影，而心痛是你给我的无形毒气。摊开你的掌心，让我看看你玄之又玄的秘密，看看里面是不是真的有我有你。摊开你的掌心，握紧我的爱情，不要如此用力，这样会我痛过碎我的心，也割破你的掌你的心。 掌心来自无印良品组合，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的是宅男光良，欢迎各位呢也是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水牛说了，上学的时候呢班上有一个格外喜欢光良的人，当时发的教材呢每本书几乎都能看到他写的光良的歌的歌词。这个仁兄呢还留着和光良一样的发型，本来呢体重他是将近160斤，那为了向光良看齐愣是减到了120。哇，我想的力量还真是伟大呀。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无印良品组合的掌心，那么这首歌呢算是他俩的成名作，也是决定了他们命运的一首歌曲。在1995年的时候呢，李宗盛啊来到了这个马来西亚挑选新人，光良呢听说这事之后呢就拉着品冠录了这首歌。磁带呢拿到李宗盛那儿的时候呢差点就直接给扔了。哎呦我的天哪。结果那天呢李宗盛已经听了几百首歌曲小样，因为有的水平真的太差了没法听，对李宗盛来说呢也是一种折磨，所以说呢当时的心情呢不太好，状态呢也不太好啊，很疲倦啊，是吧？准备放弃挑选的时候呢，哎，正好听到了光良和品冠的这首歌曲，然后呢，慢下来速度，仔细听了听，觉得歌写的还不行，还不错，俩人的这个声音也还挺好的，当即就决定 签下他们。好吧，接下来分享无印良品组合的另外一首很火的歌曲《身边》。 画面过你过的时间，天也晴了，花也开了，微风也沉醉，虽然你不说话，却也早已万语千言，分分秒秒显得清澈又珍贵，只有你才能给我这种感觉，不管心多疲倦，梦想还有多远，有你陪伴一切都无所谓，我要陪你擦拭每个昨天，相片日记书签有暖意慢慢浮现，我要用默默的体贴让你睁开双眼，看清昨夜梦想不实现，我也愿意帮你打扫房间，把身体好好锻炼，好让你觉得安全，让你记得我的优点，无论任何时间对我非常想念，非常想念。 雀斑少女的夏天说，从第一次到童话再到约定，光良的歌是属于80-90年代青春的共同回忆。现在呢，在听光良温柔的声线，似曾相识的感动。会写会唱情歌的人很多，但是光良的情歌呢，深具特色。记忆中的光良是一个青涩的大男孩，万年不变的 T 恤衣、衬衫、板鞋、棉裤、毛衣，轻轻的翻领外套，碎短发。棉裤还行。 千言，分分秒秒显得青春又珍贵，只有你才能给我这种感觉，不管心多疲倦，梦想还有多远，有你陪伴一切都无所谓，我要陪你擦拭每个昨天，相片日记书签有暖意慢慢浮现，我要用默默的体贴让你睁开双眼，看清昨夜梦想的实现，我也愿意帮你打扫房间，把排气好好演练，陪你母亲打八圈，为你写下眼泪诗篇，感觉就像触电，才会对我想念，非常想念。 身边来自无印良品。其实呢，李宗盛刚才我们说到了要签光良和品冠的时候呢，他已经错过了最佳时机，因为那个时候呢，马来西亚本地的一家唱片公司呢也看中了他俩，所以说呢，可见当时这个跟他们竞争那些人水平是有多差哈。因为当时呢，光良把歌曲的样带同时也投了很多的唱片公司，他也没想到自己会突然间变得这么抢手，但是呢，相比之下，李宗盛的态度是更加诚恳的，而且呢，当年滚石的名气还是挺大的，那么光良呢，对于这家公司也是有深刻认知的。刚才呢，我们也说了，光良和品冠呢，就是因为周华健的歌才认识的，那么95年前后呢，正是他最火的时候，所以说偶像的力量又出来了哈。所以说最后两个人就选择了滚石唱片，以组合的形式在马来西亚出道了。朋友来自无印良品。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 6868-5858。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十一点都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还是晴间多云的天气，阳光强烈，气温上升快，预计最高气温在38度左右，高温黄色预警中，天气晴晒，紫外线很强，中午前后减少外出，多喝绿豆汤，多吃新鲜的果蔬，冷饮应适量不可贪多，注意防暑降温。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间四级，最高气温38度，最小相对湿度 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 70%。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When the days are 好歌聆听在耳畔，感动在心里。好歌会说话，送你一份真情。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11:32，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说的是宅男光良，欢迎各位呢也是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不知道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有多少是宅男宅女呢？那各位又是因为什么原因选择了宅在家里呢？喜欢这样的状态呢，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哈。谣言说感觉新歌还是挺好听的，不过呢我挺好奇是光良的嗓子是咋保养的呢？我最开始听他唱的童话就是这个声儿，到现在十几年过去了，声音气息完全没有任何变化，他难道不会老吗？怎么说呢，这个保养肯定是基础了，肯定很重要，但是现在呢这个科技很强大嘛，是不是？我只说到这儿吧。光良和品冠的组合，这样的无印良品组合出道之后呢，很快在歌坛上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是吧？然而呢这个1999年千禧年之前，在他们正当红的时候呢，突然宣布了解散。外界媒体和歌迷呢可能会觉得非常非常的不理解。当时呢对于两个人单飞呢有很多很多的猜测，但其实俩人对这事儿呢看得还挺开的，因为从始至终他俩呢一直都是相互独立互不干涉的一个状态。虽然说看起来是组合，但其实啊还都是单独的个体，就是这个意思。那么最开始呢跟滚石签约的时候呢签的就是个人合约，不是组合合约。后来呢两个人各自创作，各有分工，一直也都是相对独立的个体。而且呢那个时候呢光良是怎么说呢，深度思考过这个问题呢，单飞本来就是他们二人都有这样的这个计划的这样的事情，所以说两个人单飞后呢也很快就投入到了新的工作之中啊，预谋已久看来是。好，继续了分享无印良品组合的歌曲，名字叫做别人都说我们会分开。 送我一程

小野说，高二那一年，同桌买了一个 MP3， 我们俩呢，一人一个耳机，无限循环光良的歌，过完了整个夏天。高中毕业的时候呢，他陪我逛遍了家周边的商场，买了一个音质特别好的 CD 机，又跑到西单图书大厦，在那儿买了光良的正版 CD， 然后呢，一有空就来我家一起听歌，就这样又过完了我们的高三暑假。 闪烁哦，第一次我说爱你的时候，呼吸难过，心不停的颤抖。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那是一起相爱的理由被遗忘。感觉你属于我，感觉你的眼眸，第一次就决定 第一次，来自光良。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今天我们来说宅男光良。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作为一个创作型歌手，光良呢一直和高产这个词儿呢不沾边儿。他每一张专辑之间呢都要空个两三年的时间，他的创作周期话说真的有这么长吗？其实并不是了。如果说您真的非常关注光良的话，可能会在网上看过他的资料。他大学学的呢是计算机工程，那么自己自从这个组建了工作室之后呢，他就重操旧业，其实也不能算是旧业哈，就是把这个大学里学的东西又捡起来了，沉迷于软件开发不能自拔，空闲时间呢都被这些事情给占用了，所以说呢写歌的时间呢自然也就少了，所以说发专的时间呢也就会往后推呀推呀推呀。约定光良。 说好的三年不见面，用我们的爱把时间留住，你笑着说这是我们的考验，我们的约定就这样三年又过了，我还是回到这个地方，闭上眼等你的出现，空气中吻你的脸，我还记得我们的约定，一辈子幸福的约定，为你写的那首歌，它也偷偷的掉泪了，我还记得我们的约定，我比以前还更爱你了，笑我了，我想他会告诉你的，我更爱你了，就这我还是回到这个地方，闭上眼等你的出现，空气中吻你的脸，我还记得我们的约定，一辈子幸福的约定，为你写的那 首歌，它也偷偷地掉泪了。我还记得我们的约定，我比以前还更爱你了，连那风都笑我了。我想他会告诉你的，你会记得。 约定来自光良。其实呢，大学选择学计算机也是因为光良呢小的时候太贪玩了。那时候呢，他有两大爱好，一个是音乐，还有一个就是打游戏。相比之下呢，对于游戏的热爱程度可能还要高于音乐。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小的时候呢，有一阵子玩游戏玩得特别凶。那时候呢，为了打游戏，可以说真的是用一个成语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那就是废寝忘食。他能挤出午饭的时间和买午饭的钱去打游戏。结果呢，没过多久就被家里人发现了。一方面呢，是因为他放了学就偷摸去打游戏，结果导致每一天到家的时间呢不固定。还有一方面呢，是因为他不吃午饭，一天比一天瘦，没过多久呢就变成了一个小纸片人啊。结果呢，就是有一天在游戏厅里，他正玩得嗨啊，被妈妈揪着耳朵抓了个正着。接下来分享光良的歌，都是你。 福尔摩斯说，光良的童话那是我青春的回忆。小明仔也说，其实我也不想当宅女，但是工作太忙没有办法呀，我经常是周末上班周中休息，但是朋友们总是挑周五的晚上聚会，为了不影响第二天的工作，我只能老老实实在家休息，所以我就被他们当成了宅女了。哎，语文老师也说，出去玩哼，不存在的，为什么要出去呢？综艺不好看，手机不好玩，还是偶像剧没得追呢？好吧，其实是大家都懒得动，所以宁愿抱着手机在微信群里聊天，也不想出家门。其实呢，我个人觉得社交少一些呢可以理解，因为每一个人的状态不一样，有的人喜欢热闹，有的人喜欢安静，没有问题。但是呢，适度的健身和规律的运动是必不可少的，比如说户外的慢跑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所以说呢，为了自己的健康，也希望大家适度的出门吧。 在眼前，想念的心装满的都是你，我的钢琴弹奏的都是你，我的日记写满的都是你的名，才发现有另一个你。 都是你，来自光良。其实呢，光良之所以喜欢在家里宅着跟电脑打交道，也是因为他呢受到了哥哥的影响。 这个都是你，就是因为都是他哥哥。他的哥哥呢是一个电子高手，电脑高手，游戏高手，不仅游戏打得好，对于这样的技术也很精通，什么电路啊，什么这个什么啊，就等等吧，叭叭叭。那初中的时候呢，他的哥就自己动手制作音箱了。光良小的时候呢，看哥哥老跟这些东西打交道，所以说呢，他也慢慢来了兴趣。其实呢，读大学报考计算机工程专业的时候呢，妈妈是非常意外的，妈妈也很好奇，说这么喜欢音乐，嘿，反倒学了这个电脑了哈。那光良给出的答案呢也很直接，一个是更喜欢和电脑打交道，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当时他和妈妈说的原话是，做音乐是不是稳定的工作你不知道吗？你心里没个数吗？结果没想到呢，啪啪打脸的是最后他还是走上了音乐这一条路。好吧，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曲依然是来自光良的未完成的爱情。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感谢大家的陪伴收听，稍后为大家带来的是小说联播。那么在今晚十点钟，咱们的说电影节目为大家今天送上的是电影《无问西东》。好吧，明天同一时间北京文艺广播再会喽。 神静静交集，笑着我已想不起多少年过去，曾多努力才能找回自己，直到漂泊的青春已换几次风景，你还是像过去一样停在我心底，只是时间不容许再靠近。我还是像过去一样一个人弹琴，每当想起你还是不离不弃，却学会接受人生有时候没那么幸运。如果我不曾认识你，不曾伤心，现在的我不会爱上听雨，数着落下的每一滴结晶，好像看见你在的生命。谢谢你来我生命里给我真心，尽管当时我们都太年轻，那年一段未完成的爱情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勇敢前行。